心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像先前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，像先前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。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

随着风散开，这也是一个人放纵的时候。